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三晚上8点01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上那个潮流梦工厂的时候突然间觉得穿这身衣服特别有主播范儿的策划，所以我决定今天要走主播范儿路数。 天哪，那我要不要先下去好了？我是今天跟我们泽华老师特别搭的樊雪同学。 你为什么也不能走一下主播路数呢？ 你没看我这个手手都已经举起来了，我还不够主播吗？端庄大气，稳重可爱。 所以你的语调就这样的吗？不是应该更加的严肃正经一些吗？ 稳重。 对， 这个在周三的夜晚，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我的天哪，我觉得 不是新闻主播吗？这简直是夜间情感话题主播。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特别的热闹，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这儿啊。我们可以看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今天山的这边和山的那边都存在的朋友们了。 今天来的是我个人的老朋友了，樊雪可能应该是第一次认识他们。 是的， 欢迎今天的时光胶囊乐队。我们先给哪边镜头嘞？ 这个 先给那边吧。 看你偏心在哪儿了。看样这得罪山的那边的朋友。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时光胶囊的主唱老徐。 大家好，我是时光胶囊的贝斯手吕一。 老徐吧，今天的打扮就跟那个老字还真的挺搭的。 确实挺老。 这个帽子呀，这个毛衣呀。 对，这个可能是由于那个一直想追寻自己年轻时的模样。 你年轻时 这么打扮吗？ 对，那时候那个可能从年轻时候就这么打扮，所以到现在了一直。 所以他比10年前要年轻。 对，说得好。 所以说是10年前比较潮流，还是说现在追求复古了？ 其实还是复古吧，应该说。 复古风。 老徐，你知道我们这个频率就叫做青年广播哦，所以大家都是青年朋友们。 你走错屋了，他的意思是？ 并没有，我觉得我还是很青年的。对，我还是很有活力的一个人。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吕一吧。 大家好，我是吕一。 吕一是青年哈。 是 吕一现在还在上学呗？ 在上研究生。 一袭白衬衫。 OK， 那我们快速的认识一下山这边的两位朋友。这两位朋友，你看年轻多了嘛，这个画风是不是？ 对，卫衣青春活力 ，Piggy。 对，小猪佩奇。那谁先跟大家打招呼？佩奇好了。 我是时光胶囊的键盘16。 16是新加入到这个乐团当中的哈， 对， 也是这个时光胶囊乐团当中唯一的一名女生。 团宠 可以不把我当女生。 OK， 然后木庸。 大家好，我是时光胶囊的鼓手小木，木庸。 OK， 其实还有一位朋友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既然他没有来，我们就不用提他了。以往乐队来到 被抛弃， 直播间里都会有这个整团的来表演啊，但大家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奇怪的感觉，因为整首歌所有的演唱部分是由老徐自己完成，大家呢就是负责来聊天的，负责来拆台， 肩负重任。 那到底时光胶囊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这样的乐团？四位主打歌，快速的认识一下他们。 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时光胶囊这两天新推出的一首歌曲哈，由谁来介绍一下？ 还是我说吧。 好。 对，然后那个这首歌名字叫做《孤独的灵魂在歌唱》。 嗯。 然后昨天的时候是在那个 QQ 音乐上面播了。 嗯。 对，首发。然后这首歌应该也创作了很多年了。 创作很多年，为什么是一首新歌？ 其实是这样，一个是这样，因为我们刚刚发专辑嘛，专辑那个，等于挑这些歌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不是一个特别快速产歌的乐队。然后就是挑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首歌算是几年前写的，然后放在这张专辑里了。对， 所以这个孤独的灵魂是谁呢？ 那肯定是我， 孤独了好多年。 对对，我们孤独好， 终于出世了。 对对，我们几个人其实都挺孤独。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人们的状态也是孤独的。对， 我还说你说他有这么多的团员在陪着他，他还说他是孤独的。 对， 然后想到那句歌词，什么狂欢是一个人的孤独，孤独是一群人的狂欢。其他成员听到以后得多难过，跟你在一起，你还觉得你自己是最孤独的。你孤独也就算，你还自己一个人在歌唱。 哎，今天我们来之前，这个导播老师也说了同样的问题，这么多人来也孤独吗？ 那我们听一听《孤独灵魂在歌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这一群人的孤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来， 一起来听《孤独的灵魂在歌唱》。 也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是的， 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活力982。我们的调频呢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所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也是可以 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听一下这首《孤独的灵魂在歌唱》。 我们 C 位主打歌以孤独为主题，这个一群人的孤独大家可以再次来感受一下。 他可能是太孤独了吧，这个歌曲一直现在还播不太出来。 孤独到点不出来了是吗？可以先给我们孤独的来两声清唱吗？然后我们这时候也可以听 这首歌曲，也不适合用这个吉他来弹唱吧。 嗯， 就会出走，没有一成不变的心情。做梦太多就想睁着眼睛，现实的残酷会让人清醒。我不是万能的神，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听到正常版本的《孤独的灵魂在歌唱》。今天非常的考验老徐了哦，来来，你进入情绪，走。 就会出走，没有一成不变的心情。做梦太多就想睁着眼睛，真实的残酷会让人清醒。我不是万能的神，不用整天假装圣人。你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何必只想征服灵魂。终究还是没能转弯，终究还是不够勇敢。我们都是生活的演员，可剧本没想的那么简单。 OK， 这是我们现场演唱的《孤独的灵魂在歌唱》。这首歌曲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解决。其实你看现场的时候，有的时候出现问题怎么样去解决，这是挺考验歌手在舞台上的一个反应力的。 对，而且这首歌其实还需要很大的运用自己的感情，这随时能够进入一个状态，也需要很深厚的。 这样吧，这首歌曲我们就不用再刻意的调了。老徐，你要不要接下来就用吉他吧？ OK 好吧。 终究还是没能转弯，终究还是不够勇敢。我们都是生活的演员，可剧本没想的那么简单。终究还是输给了时间，终究还是束手就范。做一个毫无抵抗的罪犯，等待最后的审判。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勇敢的歌唱，需要彼此温暖才不会孤单。我们都是爱幻想的孩子，偶尔会迷失方 想，谁又能永远的不悲伤？转弯，终究还是不够勇敢。我们都是生活的演员，可剧本没想的那么简单。终究还是输给了时间，终究还是束手就范。做一个毫无抵抗的罪犯，等待最后的审判。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勇敢的歌唱，需要彼此温暖才不会孤单。我们都是爱幻想的孩子，偶尔会迷失方向，谁又能永远的不悲伤？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勇敢的歌唱，需要彼此温暖才不会孤单。我们都是爱幻想的孩子，偶尔会迷失方向，谁又能永远的不悲伤？ 好的，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直播间当中非常丰富的版本，有的是前半部分我们有这个伴奏带的，后半部分呢老徐突然间的切换成吉他版本的《孤独的灵魂在歌唱》。此时此刻我们可以一边听着这个完整版本哈，一边跟大家聊一聊这首歌曲。老徐应该今天格外的感慨吧，因为这个团队当中其实老徐他是一个最开始组创这个时光胶囊乐队的，他自己本身也是有自己的专门的工作的，今天呢也是前一秒钟还在开会，下一秒呢就突然间的冲到了我们这边来赶下一个这个节目。 这边的工作是跟音乐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对，所以孤独的灵魂在歌唱其实唱的也是你自己内心的种种的感慨吧。 对对对，因为那个其实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些就是没有专职搞音乐的人，有的时候确实真的是挤出来时间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有这些爱好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孤独，因为我们都是在特别特别努力去追求一些东西，但是很多现实的事情又把我们束缚住，然后呢就是有时候可能也没有人理解，然后那个也可能不会得到支持，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比如说回到家之后，可能就会感到确实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觉。就 哎，我挺好奇，就是吕一啊、石榴啊、那个小莫，你们能够理解老徐吗？这种状态就切换来切换去， 可能同一首歌，每个人理解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就你们一个组合，不用说一首歌，就一个组合当中，你们可以懂他的 孤独， 可以懂， 可以懂。 可以 get 到， 就从自己的感受应该能去体会到他们的。 因为徐东辉还不容易的一点是，就是你不光是一个人状态，你还有家庭，是不是？ 对对对，有家庭。 一般有了家庭之后，那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细碎琐碎了，然后你还要在工作呀跟音乐当中再切换，我都很难想象你是怎么样切换好的。 其实 要不要纸巾 啊？不用。 这个纸巾不一定是擦汗的，或者是擦泪的。 主要还是擦泪，主要还是擦泪 啊！ 因为那个，其实家里人还是就是 是很支持你吗？ 对，他其实就是我家里人还是支持我的。 他是因为音乐喜欢上你的吗？ 差不多是因为音乐。 哎呦妈呀！ 哇哦，我们之前啊，其实很多嘉宾都是拿音乐告白 啊， 或者是拿音乐这个约会成功，或者是什么在求婚的场合上这个唱歌之类的。那你刚才说靠音乐，有没有什么动人的故事？ 就在一起了还有什么动人的故事、 就是、 这家庭都有了呀， 就是那不是说因为这个音乐才更有更深一步的有缘分吗？那有没有什么音乐之间的这个小爱情、 就是、 小甜蜜的 反正当时认识的时候就挺喜欢的是吧，这个事情肯定没有 我倒挺好奇的一点就是你这么多年做音乐嘛，你自己可能也会有坚持不住的时候吧，你有没有过片刻说我不想做的？ 有过，真有过。 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应该会出来鼓励你？ 确实鼓励我，然后 鼓励你不做的。好嘞，我们去旅行去， 漂亮， 省事儿了， 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就跟我在一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他特别喜欢我的执着。对，因为我 整个人的气质带来的执着， 就是我做音乐做到现在，就是因为很小的时候学音乐，但是一直没从事音乐。这个乐队时光胶囊今年已经12年了。对，大学的时候组的，然后等于就一直以来我都在坚持自己的梦想，就是可以说真的是为之付出了很多。对，然后 12年， 对， 那曾经他也叫时光胶囊吗？ 你看我就说应该给他纸巾吧。说说可能就想哭的。现在你是在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那我好奇，比如说我们先问一下旁边吕一好了，那你在坚持什么呢？ 我 闲着也是闲着，做个音乐。 不是， 反正我学习这么好，这个上研究生课也不是很多。 真不是，我所在的这个专业算是北京师范大学精神病出现的最高的专业吧。 心理学吗？ 不是，就是这个教育学、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精神不正常的。 就是因为太严谨了，需要考虑事情太多了， 需要看的书太多，需要做的报告太多，然后给累的吧。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喜欢音乐的？什么时候知道时光胶囊的？ 喜欢音乐初中的时候的事儿 啊， 但是知道时光胶囊是上大学之后来北京之后才知道的。特别有幸是吧，我们当时在学校玩了一个小乐队，第一次登台演出就跟我们的时光胶囊叔叔们同台了。 你看 叔叔们得罪谁呢？ 也没说错。确实你想想这年纪差还是挺大的。 这不咱们山的这边还坐着， 没想到这个2年之后啊就成为了时光胶囊的成员。 他们是怎么样的把你蛊惑过来的？ 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正做着实验呢，一手在那做着实验呢，一手打电话，老徐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来给我们弹个贝斯吧。我说什么时候弹？我说明天。我说好。然后我就去了。 我的天，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 走上了不归之路，是不是？ 对，这是一个大坑。 就以后啊，就不能说自己那么闲，我得看一下我 schedule。 对， 最近好像事情有点多哈， 就在 做， 而且只要提醒大家，这做工作的时候不要开手机嘛，是不是？不要接手机嘛，你不小心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了就。 也是一条很好的路哈， 我不认为这是不归路。 你们俩呢？16呢？ 我。 你最近才加入进来的吗？你是最近才知道时光胶囊的吗？ 没有，我认识老徐以后才知道的。 你认识他多久？几个月？ 一年多了吧。 哎，就这一年多才知道的时光胶囊。 对对对，但他之前应该在我们学校就很火来的，因为他跟我是一个学校 啊， 然后那会儿应该就挺有名的 啊。那你看他用的是应该就挺有名的，反正也不是很了解， 主要是这个跨的年级可能有点多，是不是？ 所以这次加入就是纯粹被他那个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吗？ 也有一部分，然后也有一部分我自己的原因，就是喜欢呗。我本来就是音乐专业，然后也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玩。 OK， 那旁边的 小木同学， 我是之前有听过乐队的歌，但是并不太了解。好像我听的第一首就《青丝》，可能是路过时候听到的。但后来知道他们说找鼓手，然后我就把别的歌听了一下，然后觉得还挺适合的，还挺喜欢的。然后就去了，但刚开始还。 所以你喜欢的是《青丝》那种感觉的作品？ 不，我喜欢的是后面的，但《青丝》是之前无意中听到的吧？ 第一首， 对， 就觉得还凑合，跟着一块玩一玩呗。 其实挺好听的，但 扣开你心扉的 那个曲风其实并不是我特别喜欢曲风，但我就后来了解后，我去听了别的曲风，我发现我挺喜欢的。后来就去试了。 OK， 怎么样，老徐？听大家各自的告白，是不是觉得我今天在针对你？ 没有， 心里哇凉哇凉。 还好，一般凉。 但是你看，大家一开始就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就这样一直走在一起，然后玩音乐，你们共同玩了几年了？就这样的一个班底啊， 先不算十六吧。 嗯， 应该有两年了， 有两年了。 对对对，两年的时间 也挺不容易的。 是的，两年应该还蛮有默契的啦。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希望可以一次性的就成功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愿望好心酸哦。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可以哎。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哦、我很喜欢这首歌曲， 我也喜欢， 是吧，就那种特别辽阔的感觉， 我是听出了少年感，哎， 少年感， 对，第一次承认老徐特别具有少年感， 听听看这少年气，应该很久没有听到别人这样夸赞你了吧？ 确实确实，我这个意外了，真的。 哎，你知道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电影《你的名字》，大家有看过吗？ 啊， 就最后男女主角的最后相视的时候、啊，那种勇敢和执着和那种辽阔，特别的打动我，嗯、那种少年感啊。 那部动画片我也很喜欢、嗯， 很多人应该都说过吧？但这首歌曲是在那个电影之后才出的哈。 对， 有没有受启发？ 应该是在那电影之前。之前出的， 之前就推出这首歌曲了， 那一定是这个电影受了你的启发， 感谢那个电影。 但是 反正就是这首歌，其实当时也是由于一种，就是这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其实就是挺意象的东西，然后就是想表达那些穿梭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情景，然后就是在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对，然后。大河大山辽阔的东西，草原繁星月亮等等这些东西 多好、 wow. 对， 我听着我刚才能想到那个 CoPlay 那个 Up and Up、 oh. 有一种那种积极向上的一个感觉在，这你们分工一般怎么分工啊？一首歌曲是怎么样的出现的，是大家在一起研讨出来，还是有谁先主笔一下？ 一般都是我来去做一个整体的去词曲这些东西，然后包括一些框架，然后之后我把这个东西抛出来 啊， 然后比如说啊，最近做了一首歌，大家，然后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粗糙的 demo， 嗯， 然后分给大家去听，然后排练的时候大家一块儿一听着，然后我说可能会就是相互沟通，比如说你有什么想法，然后比如说每个人的想法 OK， 那咱们就试一试，就是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去做。 那试的话，当时是大家各自拿着各自的乐器，在一个棚里面直接模拟试呢，还是各自回去以后把自己的元素加进来？ 前期会发给大家。 哎，我想到了缝纫机乐队，当时那个就是那个小地下车库嘛，然后几个人围坐在一圈。 啊，对对对， 那个讨论的场景， 排练的时候就这种场景特别常见 啊、嗯， 就是关于就是因为一个乐队它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做一首歌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做完一首歌之后，你要会跟乐队成员说一下这首歌的初衷是什么、 嗯、 要跟大家讲一讲，然后比如说， 但我也挺好奇，你看毕竟有那么大的一个代沟， 嗯， 你在跟人家讲 代沟呢， 你在跟人家讲初中的时候，人家你初中的时候人家都小学还没出生呢， 嗯， 没，我觉得音乐是真的不存在代沟， 你们没有任何的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 那我们要问一下山的这边的朋友 啊，有没有 有没有代沟？ 其实有，但是你不一样的理解能冲撞出更大家都想不到的东西 啊，意思是有代沟的，但是反而是个好效果，是不是？ 对，就是思想上的撞击能撞出很， 哎，所以是真的有这样的分工的吗？就那边的人是觉得没有问题，然后你们这边就是觉得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审美上的差异， 这种就商讨 哦， 哎， 挺好的。那你们会就商讨打起来吗？ 会有小摩擦， 有吵过， 有吵过， 会有， 是真的就吵架，是认真吵的那种吗？ 认真的， 但是就是针对音乐这事情，不针对人。 哇、哦， 对， 就大家都 在事上特别认真， 很有原则， 人上都是比较那个友好的， 很有原则。 刚才在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直播间啊已经放不下小木同学了，我觉得这时候应该给他摆一个鼓在这儿，当时两个手啊就在这儿敲，假装面前有个鼓。 他一会儿可能会敲桌子的，好吧？ 这 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一小段很小很小的休息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说回来就回来，8:30，欢迎各位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樊雪。 哦，本时段呢，某些人就已经不是主播了。好吧，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大家庭了。 大家庭，我们还在先 Q 一下哈。 哎， 这边这两位呢，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的影像。 哎， 请问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嗯，这和自己照镜子的感觉， 是不是像闹剧一般？ 喂，哦，嗯，有声音。然后那个还好吧？其实我觉得，就平时我们没事拍拍视频，可能也是这样的。 哦，你们会这样拍视频？哎，就架一个机器， 我会这样看监控。 不会觉得很恐怖？ 正前方放一个监控吗？然后是这样表演。是 这样， 为了看一下表情什么的， 这样的话就会修正自己的动作呀。 其实在排练室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屏幕，然后我们会看到自己的动作。 哎，如果我眼前有一个屏幕的话，我肯定会忍不住的一直拨弄拨弄刘海啊，然后注意一下自己的妆容啊什么的。 你少来，你随时随地都会带镜子。 今天没有， 镜子就是你的屏幕，还真的是今天没有。哎， 难得。 哎，那这个也是挺难得的一件事儿。那你们乐队是那种回去会看一下这个，比如说今天的一个节目，然后回去看一下视频这个表现，然后大家一块研究一下的吗？ 会啊会啊，我之前那个 不会不好意思吗？ 会不好意思，可是还是要看啊。 关键是 长什么样，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对，虽然这样吧，但是也要看看表现。然后， 那大家会各自的讨论是吗？你觉得？我觉得徐东辉今天这衣服不好，他的表情不好啊什么的。 真的吗？今天衣服真的不好吗？ 没有，很好很好很好。 一般是各自反思自己的问题。 对对对， 那就看完视频以后，大家各自沉默。 对，然后解散了。 就可能会针对今天的演出表现，或者说是舞台表现力之类的探讨，是不是？ 好吧，刚才已经聊了很多了，接下来我们直接带来一首歌曲吧。 好， 下面我们就先唱《成》这首歌，好不好？ 好，没问题。 来，这首《成》马上的送给各位。 属于。 时光胶囊乐队现场演唱的这首《城》，也这时段我们再挨个的介绍一下，主唱徐东辉。 嗯 ，Hello， 大家好。 来，吕一，自个儿介绍一下吧，好吧？ 时光胶囊贝斯手吕一， 然后这边， 我是鼓手小木， 我是键盘十六。 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三首歌曲，第一首是《孤独的灵魂在歌唱》，最近新唱的一首歌曲。然后紧接着呢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就是你的名字。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城》，好像这三首歌曲都是挺忧伤的那种感觉。 是呢，哎，你的名字还好一点，我觉得你的名字可能那种还比较积极的，还是。 你想，我始终都不知道你的名字，哎，多么的忧伤，想到都会觉得心酸。 但是很有寻找感啊，你有一个往前奔头， 那你得有一个 往前奔的目标， 到的那个终点呀。他一直不知道你的名字 啊，这么想起来好像真的是有点忧伤，但其中有一些浪漫在里面，是不是？ 哎哎，你看女生就会觉得这种 对呀 凄美的，就可能因为得不到，所以才会更加浪漫。 可能因为我是戏精嘛，就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美的，是很浪漫的。 所以这样的，你看又忧伤又有点唯美的感觉，是你们所追求的吗？还是 对对对，应该算是吧。就是其实我们的音乐的整体表达的东西还是比较偏向，就很感性，因为那个艺术本来就很感性。然后创作的这些东西还是从内心深处的一些感情的流露，然后基点就在这儿。然后去发散它去做，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想到了一些东西，忽然想到了一瞬间，可能它就是一个爆发的点，然后就会激发你去创作。就 你们今天在场的四个人都是很感性的人吗？举手吧，是感性的举手好不好？ 肯定啊。 只有三位。 哇哦，要么说我们是人民教师呢？ 没法带了，这队伍没法带了， 没法带了。 来，吕一， 来， 你肯定是想给自己找话题嘛？ 对、啊， 是吧？就他不举手，你为什么不感性？你是有多理性的一个人？ 团队里搞特殊嘛？ 故意的，他是， 真不是故意的，真不是。 就想说话嘛。 本身就是很理性的一个人。 不是，是不是因为你本身学这个专业的问题，所以这个人是习惯性的，是一个理性思维的一个人。 最近被这个科学这个专业已经摧残的这个，不知道感性为何物了。 那你在这个组合当中其实也很重要的存在，当大家都很感性的陷入到一个这个角落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很理智把大家拽回来， 对，当一个领头羊。 还是你 指点 领头羊当不了 那指点迷津的事情， 指点迷津也够呛 那你这理智用在哪里 呢？控制一下大家的情绪还是可以做到 我的天，那等于说是大家在帮助他找到感性的那种状态， 觉得别人在救你呢。 失足青年，失足少年感觉，哎呀，人生没有目标的感觉。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俩这边感觉格外的诗意的样子？ 真的吗？ 对， 这边就很青春， 就不是诗情画意，是人生诗意的那种状态。你看这边这两个人笑得格外的开心， 青春活力，是不是？ 可能确实这方面体现出来了年龄的差距。 小木跟石榴应该是这组合当中最快乐的吧？ 挺快乐的，没 还好， 挺好的。 你们俩是有本职工作的吗？ 对，我是在当老师。 石榴是当老师，你在教什么呀？ 教钢琴。 哦，钢琴老师厉害了！你是教孩子们还是？ 没有，我现在在教成人。 教成人钢琴 ，OK， 那也算是跟音乐相关的嘛。 对。 嗯哼，那小木呢？ 我现在还在进修的同时也在代课。 你也在上学？ 在进修，同时在上课。 没有，在带学生，我自己也教课， 教鼓是吧？ 对对。 哎，那等于今天你看有三个了， 全都是老师， 都师范毕业的。 只有 吕一未来也要做老师的是吗？ 大概会吧，应该会。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团应该以后叫为人师表组合。 那老徐， 对对，是这样， 我唯一一个不是师范类毕业的人今天还没来呢。 不，是这样，我们几个人都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哇哦。 对，然后只有一个老刘，就是 没来的那位。 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 远在香港， 他觉得自己不合适。 对，他其实更孤独。对，然后那个他是学土木工程的。 哇哦。 对， 他是不是也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就学理科 相对来讲的话他比较理性。 哦， 对，然后我们几个人来说的话，我们都是师范大学嘛，但专业都不一样。我是学经济的，就这个其实也挺也跟 我觉得一个暑期培训班就已经出来了呀。 基本上这个孩子们的未来可以 是吧， 不用交给我们，真的 以后祖国的花朵在那个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去时光胶囊进修一下，然后你看有文有数学方面的，然后有这个土木工程方面的， 哎，然后还有这音乐方面，又会钢琴，又会打鼓的，然后还会口技嘞， 齐全了。 对对对 对，说到这口技， 很神奇。 刚才我们这个导播老师啊，还说到说是我们时光胶囊的算是粉丝 啊， 然后也听过很多场的演唱会。 哦，真的耶。 然后在第一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以为是一段葫芦丝，后来才发现，在现场才发现是主唱哼出来的。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啊，真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当主唱的，你不仅会这个弹琴什么的，你还得会口技。 所有人都能当主唱，我们俩还坐在这里干嘛？我们已经做主唱了呀。但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不唱那首歌曲。 真是的呢。 不过老徐，你是不是可以现场秀一下口技？ 哎，这当时满足一下我们这个导播老师的心愿。 说来就来的那种。 来来来来，青涩的一段。 你看他的表情，大家看他的表情啊。 哎， 不能切走，那个表情特别傻乐的一个状态，是必须得那个表情才可以出来吗？ 对对对，因为那个必须得兜齿儿。 啊，必须得这样子。 对对对， 是不是因为今天抱着吉他不能够挡嘴啊？我平时看那些技那口技老师啊，一般都挡着。 我上回学了一下 啊， 没学成，但是旁边有人能学成。咱们今天 学的就是这一段， 一二三六个人啊，咱们再学一次哈，每个人都尝试一下哈。来，老徐，你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怎么样吹这段口技。 其实需要卷舌， 卷舌啊、 然后那个舌尖顶着上膛上牙膛， 嗯，整上 发儿的音 儿。 是 吕一，你先来。有点那个意思， 有点那个意思了，有点那个。 对，到我了啊。哎哎，我今天也还行，就是跑调的，走弦的那需要调一下。来， 我笑到不能自己。等一下，我刚才解释了一下，听出了杀猪声。 哎，你不要这个样子，你要挑战你， 你要相信自己。 我今天可是美美的主播樊雪。你看。 这更像是唱 杀什么的，好像不是这个声音。好吧， 观众朋友们就想看这段。 能 这简直就是老鼠的叫声。小木， 我已经断弦了，不要难为我。 断弦， 哎，不要，我说好大家每人来一段哈。 哎，你是水开了。 16 16 16， 我觉得我跟他一样。 没关系，来一下来一下。 我们一起学猪叫。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就是我们六个人在直播间当中的一个合鸣哈。来，我们试一下，3 2 1。崩溃，大家可能会立马换台。 走不下去了。 不要走不要走， 二胡叫。 咱们接下来唱歌哈。下面唱像 赶快挽回一下场子。 蝉还是尘埃？ 都可以都可以，唱蝉吧。 好，蝉准备一下， 来。 Sorry， 没跟上啊，这个。 那我们重来一次。 不用，没关系。 这首歌为什么叫缠呀？ 其实就是纠缠的意思。 谁能明白这滋味呢？什么样的滋味？ 对，就是那种两个人的纠缠。对， 没有过纠缠，不太懂。 哦， 那你可以理解为是孤独的相思。 哎呀， 没有过孤独的相思，那什么样的滋味？ 哎、曾经的小男孩。 就这首歌曲所营造出来的那样的一个氛围吗？ 嗯， 对对对，其实就是跟歌词写的一样，就是那个，就是欲望离不开。那个谎言，这个不是谎言离不开 隐藏， 隐藏，对对，欲望离不开 疯狂， 哎，对，唱， 这只能唱出来，那个说是记不得的。 对对， 这段相声说的挺好， 棒棒的。然后那个就是这种，还是一种感情。其实我们觉得歌大部分东西还是在，就是讲述某一类情感的那种流露也好， 是走心的。 嗯，可以说很走心。 对，这种特别走心的情感说出来就。 然后你看，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今天演唱的歌名，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孤独的灵魂在歌唱，城，包括刚才那个蝉，其实都可以回归到我们最近发的那首新歌上面，孤独的灵魂在歌唱。 哎， 这样的一个孤独这个词，好像看起来大家会觉得冰冷冷的，不太舒服，不想要的感觉，但其实有的时候孤独又是一种那么美的一件事情， 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很凄美。 哎，好吧，反正这首新歌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听一下，确实很好听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翻唱环节啊，进入到 等你 来 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今天的等你来挑战，我们要唱这首歌曲，据说是老徐一直想要唱的一首歌曲。 嗯，来这儿圆梦了。 对，其实就是很早以前就一直很喜欢这首歌。 哎， 但这首歌真的不好唱。 我觉得还好。 哎，我刚想说，所以我们这是挑战环节，就是 因为他自己弹琴，他降调就好了呀。 啊，真的。 来吧， 应该是对。然后这首歌就是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很经典了。 对。This badge for me, I can't use them anymore. It's getting dark to see. Breathe light, I'm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Mama put my guns in the ground. I can't shoot them.Anymore. The long black cloud is coming down. Free the light and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Yeah, yeah.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Ooh. Ooh. 哎，我觉得是不是你今天有其实有点累了，但是反而这个嗓子的状态格外的好听，哎，这种弄平了还是 舒服的，适合夜晚的。 确实有点累，对。然后平时这个， 这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演唱这首歌吗？ 啊，我原来也演过，原来也演过，也唱过，对。然后朋友聚会也唱过。 我觉得刚才这首歌格外有那种游吟诗人的那种状态， 哇哦！ 我甚至都感觉像是 Eric Clapton 的那样的老者在慢慢的在吟唱这样的一个旋律。 因为本身那个这首歌鲍勃迪伦写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去写，应该算是我觉得，反正我最喜欢的歌就鲍勃迪伦的歌应该就是这首。 OK，怎么样？今天坐在山这边的小木跟石榴，是不是觉得很久没有这样子的，只听他一个人演唱，然后你们看着他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吧？以前都一块表演 是很久，因为大家都是同时出生。 那什么心情？ 哦，同时出生啊，那你保养的还挺好的。 这光看他一个人唱歌，什么心情？ 好听，走心。 哎，石榴呢？ 我 有点尴尬是吧？看这样的一个场景， 没有啊？ 他不应该很爽吗？今天光他一个人忙， 对，我省力气了。 说出了心声。对， 那边吕一呢？ 我不知道自己出现在屏幕上干什么，就玩起了空气贝斯。 空气贝斯是一段了，它中间还有一段是那个什么，在 空气钢琴， 就像一个和尚，然后在念 和尚 在念经一般 啊。 一直闭着眼睛，然后对着口琴，好像一直在跟着唱， 一个学者老者的样子。 好吧，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了大家啊，然后也是那首歌曲最近的新歌，欢迎大家记得锁定，叫做《孤独的灵魂在歌唱》。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活动？ 2号会有一个演出，12月2号。 12月2号， 对。对，在月空间会有一个演出。 好，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了解到详细的信息，是吧？新浪微博就叫做时光胶囊吗？ 时光胶囊乐队。 时光胶囊乐队这6个字。好，谢谢时光胶囊乐队做客。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曲呢，就是今天没有在节目当中演唱，但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这个青丝， 以及刚才我们很多人像是一起学了个猪叫的青丝。哎，结束。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谢谢大家。 拜 拜， 祝大家晚安，我们明儿见。 拜拜。 青丝